我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雀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大个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不光耳边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受伏合区影响，扩散条件较差，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，不宜户外久留，外出务必要做好健康防护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有轻度霾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1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3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南转北风二三级，最低气温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8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大帅张玉在庄墙的外面破口大骂，哎呦，十分的嚣张。再看刘伯温，一不慌二不忙，稳稳当当的站起来，手把着垛口，把身子探出来。下面张大帅吗？张玉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出来。不错，正是本帅，你可是妖人刘白温。是我，我大帅，你是读书明理之人，怎么信口雌黄呢？啊，贫道有肺腑之言要讲在当面，大帅肯听否？要道，有话只管讲来。好，张玉啊，你瞅瞅你多凶啊，领兵带队来了，破口大骂，卖酸梅的长，邀人短，哎呀，什么解气，你说什么？张玉，我问你一句话，卖酸梅的就不能当皇上吗？哎，你说错了，妖人就不能当军师吗？你别忘了这句话，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啊。有那种子儿吗？种上他就出皇上，种上就当王爷。什么世代不变呢？当官的总是当官，当平民的总是当平民，哪有这种事儿？哎，改朝换代，分而必合，合而必分。哎，这些事儿你比我明白的多。张玉啊，我知道你这个人为人忠厚，还比较正直。在这些当官的当中，你是比较好一点的。我跟我们西吴先王早就说过，我们王爷有爱将癖，爱惜你是个人才，希望你倒戈投降，保民主，今后创大业。如果你要明白了，下马投了降，今后封子荫孙，那是名流千古啊。如果不听良言相劝，自恃武力，扰扰御史，那来吧。 恐怕你有来无回，悔之晚矣。刘伯温多能说呀，夸夸夸口似悬河，这一顿讲嘴鸭子直冒白沫。朱元璋一听也来劲儿，再看朱四爷也站起来，手扶着垛口，把脖子拔多长。张将军认识姑吗？把张玉气的好像没在马上掉下去。啊呸，扒了皮我认得你的骨头，你是个臭卖酸梅的。对对对对，我正是卖酸梅的掌柜的朱元璋啊。哈哈哈哈，张将军嘴下留德呀，卖酸梅的就那么低贱吗？哎，方才我们军师说了，哪一条有一规定，卖酸梅的就不行称孤道寡，就不行当皇上做王爷？没有吧？我念的书不多，我听说过，想当年汉高祖刘邦起自四上，无非是个亭长，昭烈皇帝刘备直袭范吕是卖草鞋的，哪个没当皇上啊？我觉着我比他们还强呢。啊，哎呀，张将军呐、啊，刘先生跟我讲过，你这人还不错，我希望张将军能帮助孤王同心合力共取天下，将来名列于前呢、啊。凌阳阁标明，五凤楼挂号，你是开国的元勋，这有多好呢？如果不听良言，孤欲鞭一指，我叫你粉身碎骨。可张玉更生气，哇哇直叫，这匹马在河边上了。朱元璋啊，朱元璋，你废话少说，赶紧受死。朱元璋一看没法讲了，跟刘伯温商议商议怎么办。刘伯温说不着急，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来人，哟，传我的令箭，让于金彪马上领兵去大战张玉。遵令。棋牌官下就送信儿去了。于金彪啊，早就把2000精兵点好了，披挂整齐，在这等着。这个不耐烦呐、啊，心说得不得，得不得，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？张玉能听得进去吗？干脆就武力解决得了。当兵的也擦拳抹掌，急得烂崩。正在这么时候接到令箭了，于金彪十分高兴，吩咐一声，来点炮开门。有人开关落锁，有人点炮，于金彪率领精兵就冲出庄外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他们过了护庄河，摆下一字长蛇阵，这才跟张玉见面。于金彪把掌中九耳八环大砍刀哗楞楞一晃，张玉可认识于金彪。张玉早就得着报告，知道于金彪反了，现在被朱元璋封为什么大将军，他心里纳闷儿，说这个人真不一样啊。于金彪家趁人直，罗马成群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使奴换辈多好啊！你说这种人他怎么也造反呢？哎，想到这，张玉用枪一指，于庄主，我有一言，你能听下去吗？啊，那有话你说吧。于金彪啊，你是中了邪了。是不是刘伯温把你说迷糊了？哎，就凭你什么身份，在我们元朝文中国进士，武中国探花， 你要想当官的话，你比我这官还得大呢。可是你辞官不做呀，就打是你不是官，你是个财主，这方圆几十里地的财产都归你一人之有，你也够瞧的了，你为什么跟这些乌合之众凑在一起呢？别人要败了可以跑，你往哪跑啊？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，难道你的祖坟就不要了吗？余庄主要听我张玉良言相劝，赶紧倒戈投降。你要帮着我把朱元璋众人抓住，没关系，我在襄阳王面前多加美言，就算你蒋功补过，不究既往了。如果余庄主还不听，不想悬崖勒马，你可就后悔来不及了。张玉，你真能白回啊！我于金彪是什么人你知道不？我念过书，比你懂得的事儿多，你别动不动就打官腔，真要伸着手，不定你行还是我行呢。来来来，咱们刀枪上说话。于金彪性如烈火呀，双脚一磕蹬马往前催，唰啦把大刀往空中一举，奔张玉就来了。张玉一看这种人顽固不化，也不能再讲了，扑棱一抖亮银枪，接驾相还，二人站在一处。朱元璋在敌楼上观战呢，一看于金彪真厉害，这口大刀春秋八法八八六十四路跟刀山一样。再看张玉也不含糊，舞动的跟枪山相似，伯龙马电转腾飞，也不次于于金彪。两个人一伸手，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。刘伯温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擂鼓关，擂鼓助战。”遵命。擂鼓助威呀，庄兵们就喊：“于将军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于将军加劲啊！”官兵那头也不怠慢，也是擂鼓助战，摇旗呐喊，给张玉加油。人都犯这毛病，旁边一有助威喊号，当时这精神头就来了。张玉抖身枪，上下翻飞，恨不能一枪扎俩眼儿。于金彪恨不能一刀把张玉劈于马下，但是两个人能力差不多少，一眨眼的功夫又打了三十多个回合，还是没分输赢。正在这时候，朱元璋在敌楼上传下旨意，命何二愣、范永年领一千精兵前去支援，一色儿带着弓箭。何二愣、范永年等领兵过了河，直奔官军左右两翼就冲下来，箭如飞蝗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冲啊杀啊！官兵没想到受到突然的攻击，是阵脚大乱。撇刀冷枪这一乱不要紧，把张玉给吓坏了。张玉打着打着一听，怎么了？我这两翼中了埋伏了，他精神一溜号坏了，正好被于金彪咔嚓这一刀把帅子金盔给削下去了，好悬没把肉皮给片下一片去。张玉吓得哎呀一声，是拨马就走，于金彪抡刀追赶。将是兵的胆，兵是将的威呀。当主帅的这一败，当兵的全慌了神了，当时阵脚大乱，真好像退潮的潮水一样，可老子就灌起来了。 于金彪尹德胜之兵是在后面掩杀，一面抢胜利品，一面抓俘虏，一面追。张玉领兵往下一败呀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啊。刚走到石山附近，就听见炮号连天，一支装兵杀出来了。有人在马鞍桥上高声大喊：“呔！玉面霸王郭英在此，而往哪里走？”郭英拦腰斩断，这一冲出来，官兵是损伤惨重，张玉不敢打硬仗，是夺路而逃。往前跑了没几里地，刚到了长林，就听见炮声过后，一马当先，有人拦住去路。呔！林中虎大将军在此，而跑不了了。正是二爷胡德海呀。严兵是一阵冲杀，官兵又损伤了无数。老胡的命令就是抓俘虏得胜利品，也不在后头追。咱们再说张玉，剩下残兵败将不下500人左右。张玉一想，这个惨哪、这我要回到襄阳见着王爷，我怎样交代？我把话都说绝了。哎呦，真没想到这些小子这么厉害啊！也懂得排兵布阵，斗也埋伏，一个个都不要了命了。难道一说我们元朝就算完了吗？我主元顺帝真是不久长了吗？难道说卖酸梅的真能成气候吗？哎呀，自己无数的问号往下正拜着呢，就路过狮子山口。咱们说了，刘白温传下几道令箭，这狮子山口这叫大汉花云，领兵封锁。这花云是最猛的一员大将，不过花云等的时间是最长，人家别人都挺忙，就他没事。他手中擎着冰铁大棍，站到高坡之处，亲兵卫队在旁边保护着。他把眼珠子瞪刘元，观察襄阳方面有没有援兵，报告将军，没有援兵。再打探打探前方战事如何。遵命。一会儿蓝旗官飞马跑回来，报告华将军，前面打得正在激烈。怎么打的？听说张玉业已大败，人家两路的军兵都冲上来了，全得了无数胜利品，抓住无数的俘虏。听说张玉还没抓住，这、花云一听，你看人家多有意思，我在这干呆着。这刘先生怎么把我派到这儿来了？这，报，报花将军，方才夜已探明。张玉领着残兵败将夜已逃往狮子山口，奔咱们来了。哟，来了，给我准备了。他命弓箭手封锁路口，撒脚如飞，一晃冰铁棍就拦住去路。他刚站好了，张玉的败兵就到了。哟，张玉这个惨哪、头盔没了，光剩个圈儿在脑袋上勒着，散发在左右耷拉着，身上是带冷袍松，一点力量都没了。不知什么时候受了点伤，那脸蛋子上往下直滴的血。那军兵们更倒了霉了，马队跑得还挺快，那步兵都跑瘸了，一个个撇刀扔枪，呲牙咧嘴，跟庙里那小鬼差不多少了。张玉一想，过了狮子山口再差20里地我就进了襄阳了， 心里正在想着，没想到对面炮声一响，又被人拦住了。张玉心中呼山了一声：“我命休矣！”这是谁？把伯龙马带入闪目观瞧，他一眼看出是打柴的樵夫花云，认得。张玉想到了现在不能硬拼了，马鞍桥正一抱拳，对面可是花壮士花云吗？花云把嘴一撇，正是你家大将军。前面是张玉吗？正是本帅。张玉，你来的正好，看见没，绳子都给你准备了，快点下马，我拿绳把你拴上，交给西屋先王，我好去清宫受赏，你看怎么样，还叫我费事吗？哎呀，花壮士，你别听朱元璋和刘伯温，这些人都是反叛，早早晚晚全得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。我知道你花云，你们家是当官的出身啊，你这个人奉公守法，而且你跟本帅还有一面之识。花将军，你要能把我放过去，我在襄阳王面前重重保举你的官职，你看如何？呸！放你娘的罗圈屁！你们元朝那个狗官谁想当？哦，你还拿官收买我，小贼！把你舌头磨烂了你也过不去，你招官吧你。花云往上一根步，轮棍就砸呀。张玉那也是一员虎将，今天实在累得不行了，勉强咬牙横枪招架，开！这一棍正砸在枪杆上，没想到张玉一下没坐住，哎呀，扑通摔于马下。花云喜出望外，把大棍嘡啷啷一声扔到地下，往前一跟，哎，小子别动！把一尺多长大脚丫子抬起来，正蹬到张玉的脊梁上，拧过胳膊，拿绳给捆上了。哎呦！把张玉好像没勒死。手下的军兵有的跪倒在地，举手投降，有的顺山坡跑了。要说一个也不剩，不可能，跑了那么三二十个吧。花云一想，咱也不追，跑了算你命大，回去给襄阳王送个信儿，也长长我们的威风，灭灭袁达子的锐气。得了无数胜利品，抓着张玉是得胜回于桥镇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个胜仗打得这个漂亮。到了掌灯的时候，刘伯温、朱元璋升座王宫，各路英雄全来报捷。有的人报告抓了多少俘虏，得了多少胜利品。殿中虎、梅四祖提起笔来，挨个给记了功。最后是花云回来的，他比别人都高兴。参见王爷和军师。末将大胜而回，活捉张玉。朱元璋一听，真抓住了。哎呀，花将军，你立下首功一件。花云乐，画了大黑脑袋，左瞧瞧，右看看，那意思我比你们都高着一等啊。他退在了一旁。咱们再说朱元璋，跟刘伯温就商议。抓住张玉，咱下一步怎么办呢？主公，无良法。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，抓住张玉，我们就不愁不得襄阳啊。哦，是吗？请问军师即将安出，那意思你有什么好计策呢？主公不必多问，我利用他要智取襄阳。 听众朋友，